王室61号壁垒里，王胜之正坐在自己的官邸里翻看文件。时至今日，这位王室的掌权者每天只睡三个小时，珍惜着每一分每一秒。在他面前的桌上摆放着七部电话，所有电话打到他这边来，都会先经过人工智能筛查，然后转向不同的电话。忽然间，一部暗红色的固定电话响起，王胜之抬眼看去，正是情报部门的专线。他慢慢将听筒放到耳边。 我是王胜之。 我现在在别墅里，负责保护王晶等人。 石小素。 王胜之听着王润汇报恐事情况，越听越是愕然，似乎发生了让他极其意外的事情。这时，杨安京推开他书房的门问道， 出什么事情了？ 王胜之想了想总结道， 31号壁垒怕是要没了。 王胜之让任小素去杀孔尔东，目的就是让孔氏先乱起来，只要孔尔东一死，孔氏在当下这个环境里只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就能走向分崩离析。但现在看来，三个月的估算还是太保守了。 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就撤退吧。 收到。 31号壁垒的别墅里，王润挂掉电话后看向王晶等人。王晶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从王润带人进入别墅后，便没有跟三一学会的团队解释过什么，只是出示了自己在王室情报机构里的证件，便瞬间控制了别墅，禁止王晶等人外出，也防止有不明人物靠近别墅。如任小素所说的那样，确实有心怀不轨的人想要来别墅去抢劫，不过王润他们杀掉两个，把尸体扔在门口后，就再也没人敢靠近这栋别墅了。此时王润已经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他欲言又止地看了王晶等人一眼，却什么都没说。王润转头对自己手下打了两个战术手势，所有人开始迅速收拢装备，然后消失在了别墅外的黑夜里。虽然王润是接到任小素命令来保护王晶等人的，但任小素说话哪里会有王胜之管用？既然老板让撤退了，他就撤退好了。王润给三一学会留下两杆自动步枪和四支弹夹，在他看来，这武器足以应付乱民了。王晶听着壁垒里的混乱声响，他慢慢坐在沙发上说道， 医学交流的事情怕是要终止了。 老爷子，你见到任小素和杨小锦了吗？怎么从头到尾都没见他们？ 不过王晶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早先他以为任小素和杨小锦来这边只是执行很简单的任务，毕竟这对情侣看起来那么年轻，但现在看来，任小素和杨小锦执行的任务一点也不简单。31号壁垒监狱外面，任小素带着杨小锦等人藏在路旁阴影里观察着，那监狱已经灯火通明，巨大的探照灯把附近照射得亮如白昼。王韵用期待的眼神看向任小素， 少帅，咱们怎么办？ 结果还没等任小素开口呢，季子昂先说话了， 被各位救出来还没展现过自己有价值的能力，这监狱不如就让我来处理吧。 你我知道你是土系超凡者，但超凡能力似乎并不是你最擅长的方面吧？ 大忽悠的潜台词是，你超凡能力应该很一般吧，不然的话孔氏也抓不到你啊。季子昂愣了一下，苦笑道， 哼，被小看了呀。我当时负责的就是来秘密监狱里营救一名重要人物，结果在那典狱长手里阴沟翻船而已。后来才知道，这里根本没有所谓的重要人物。 说着，季子昂起身走向31号壁垒监狱，只见他隔空一指，那固若金汤的监狱建筑竟直接被沙化了四分之一。 砖石不再坚固，地基也不再坚实，一切都松软起来。季子昂对王运说道： 哼，啊，空气炮。 王运没有犹豫，双眼顿时变成了银灰色。一枚空气炮从他合在一起的双掌发射，硬生生将前方的监狱给打起了漫天扬尘。只是一瞬间的功夫，原本防御严密的监狱堡垒就像被切走了一块蛋糕似的，残破的像是一个故意切开内视角的模型。整个监狱的囚犯都躁动起来，一些囚犯开始疯狂地向外逃窜，还有些则趁乱开始袭击那些欺压过自己的狱警。防御严密的监狱顿时瓦解，恐怕孔氏的人也从没想过自家监狱会以这种方式变成一堆废墟。大忽悠看着这一幕惊了一下， 哎呦，捡到宝了呀。 原本大忽悠来秘密监狱并没有多看重季子昂的超凡能力，实在是情报记录里这季子昂被抓捕得太轻松了，很难让人觉得他有多厉害。但现在想想，不是季子昂不厉害，而是那位典狱长的能力太诡异，让人防不胜防。季子昂和王运两人已经朝监狱赶去，任小素、杨小锦和大忽悠落在后面。这时任小素忽然问道： 我觉得你自己应该也可以救到他们两个吧，那个典狱长的能力虽然诡异，但对你这种纯粹的力量系并没有太大影响。虽然通道有炸药，但拿着起爆器的人也未必能起爆得多么准确，不应该困得住你啊。而且你也不是办事不靠谱的人啊，怎么会不知道这秘密监狱的通道里还没有炸药呢？ 少帅想问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等我来救？ 大忽悠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江湖混子，可办事并不粗糙。就拿圣山之行来说，大忽悠甚至能在大雾里精确地认准路线，这说明他准备工作十分充足。所以任小素觉得大忽悠不可能意外落入秘密监狱，还忽略秘密监狱的改造。 我救他们有啥意思呀？我就是个负责外勤的，不需要这两个人成我的情啊。 任小素若有所思。 所以你让他们成我的情？ 啊，对喽，虽然幺七八要塞那边已经有差不多一半的人开始支持你了，但还有些老人呐，并不认可，毕竟你还太年轻了，毕竟你也没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军事指挥嘛，不是？当然，他们也不反对。只是需要你用更多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罢了。以前少帅你可以继续单打独斗，但未来回到幺七八要塞去，你也需要自己的班底了。 任小素没有说话，大忽悠继续笑道： 这两人我会送回西北去，连同王运的200多名精锐手下，这未来啊都是少帅你最坚实的力量。 这是你和王峰元的意思？你们俩不好好做情报工作，寻思这么多干啥？ 不不不不不，这可不是我俩要立什么从龙之功啊，你误会了，咱们西北可没这种事情。 那你们这么做图啥呢？ 这是张司令的意思。 这下任小素愣住了，他没想到张景林为了能让他顺利地接手幺七八要塞，竟然现在就开始早做打算了。要知道张景林年纪并不大呀，再干15年20年司令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方竟然这么早就开始为自己寻找可靠的班底了。对方就这么笃定自己能够胜任那个位置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其实在孔氏抓捕王运之后，他们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那就是把王运的200多个手下全都给关进了同一座监狱。 按正规操作，这些人是要必须隔离羁押的，因为这些人本就是军中精锐抽调到王运手下，跟着王运执行了太多的任务，一方面人心很齐，另一方面战斗力很强。王运在秘密监狱的时候就不担心这200多名兄弟会吃不饱穿不暖，这些人进了普通监狱后立马成为了31号壁垒监狱里最蛮横的势力。以前那些所谓的监狱号长一哥什么的，在他们面前都只能算是弟弟。以前所谓的监狱恶霸，那都是一些杀人犯，这些人也自知不可能出监狱了，就可劲儿的作妖，而且手段极其狠毒，以至于其他囚犯都害怕他们。但这些人最多也就是杀了一两个人，杀三个以上就算是杀人狂魔之类的存在了。而王运手下这些兄弟呢，这些兄弟的手上平均人命都在5条以上。所以当这200号兄弟进入31号监狱后，发现也没什么事儿干，索性无聊之下先统一了31号壁垒监狱里的囚犯。狱警们这段时间感到无比轻松，手下囚犯都没有打架斗殴了，就像是拧成了一股绳一样。毕竟这监狱还从来没被人统一过，这是200多个职业军人，他们甚至还给囚犯分配了作战班组，而他们自己则分别担任班组长，对整个监狱的囚犯进行军事化管理。典狱长发现此事后忧心忡忡，前几天他递交了移送这200多人的申请，可也不知道文件有没有递到老板孔尔东那里，反正是没了下文。现在这200号兄弟原本听到壁垒里的枪炮声时就有些蠢蠢欲动了，当他们发现监狱被人攻破并听到熟悉的空气炮声，立马来了精神。只是短短的一分钟时间，他们就立马组织起所有囚犯对狱警发起了暴动，有人去拉电闸，有人去掰桌子腿当武器，还有人则埋伏好等着狱警进来压制暴动。等狱警刚一进入囚牢区域，就立刻被囚犯给包围了。狱警们发现眼前这些人哪还像是以前的乌合之众啊，根本就是一群训练有素的军人。其实囚犯也没那么厉害，主要是狱警本就不擅长战斗，跟职业军人没法比。这一刻王运的心腹张延和坐镇后方，一条条命令下发出去，而他的兄弟们则不断带着人马冲击剩下的区域。张延和极其兴奋地说， 兄弟们，我已经听到长官的空气炮声了，一定是他来救我们了，大家加把劲儿，先把这些狱警都弄死，有仇报仇，有怨报怨。 任小素远远地听着监狱里囚犯们的喊杀声，他原本以为劫这个监狱还要再花一番功夫，没想到都不用自己出手了。王运与姬子昂两人一起从监狱缺口钻了进去，本就岌岌可危的监狱立马雪上加霜，普通狱警哪顶得住2名超凡者联手。里面的张延和等人看到王运便喜出望外，立刻朝王运这边汇合过来。 长官，你是怎么从秘密监狱里出来的？ 这就说来话长了。咱们的人都在吗？ 都在，应到289人，实到289人。长官，咱们现在怎么办？去哪儿？ 西北。 不知为何，王月此时再提起西北，他内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寻到归宿的感觉，仿佛自己就应该去哪儿，仿佛大忽悠说的自己命里大兴西北就是真的。 西北？ 张延和等人面面相觑。 这次我能脱困，包括你们能脱困，都算是西北所为。走吧，跟我去见见少帅。 说着王运和季子昂便带着200多号人冲出了监狱。就在此时，一名隐藏在暗处的狱警见他们想逃走，抬起枪口便要射击。张延和最先发现了这名狱警，眼瞅着他枪口竟是对准王运，当即便推开王运想要替长官挡枪。可还没等他推动王运呢，张延和便看到那狱警胸口绽放出血花来， 他愣了一下。 狙击手？哪来的狙击手？ 王韵心有余悸，刚刚团聚导致他有些忘乎所以。还好杨小锦出手，不然今天他们兄弟这团聚的喜事就要变丧事了。 长官，你今天从哪儿找的狙击手啊？ 不是我找的，是少帅夫人。这次就是他们两个将我从秘密监狱里救出来的。31号壁垒里这些乱象也跟他们有关系。 他们两个？长官，你这意思是就他们两个？ 此时他们已经走到任小素身边，杨小锦确认安全后则从草坪上站起来，收起了狙击枪。 先谢谢少帅的救命之恩。 200多号兄弟顿时齐声鞠躬。 谢谢少帅。 任小素顿时眉开眼笑起来，宫殿里那打字机已经忙得停不下来了。这每声感谢看起来都是发自肺腑的真诚啊。他走上前去亲切地跟大家握手。 都是好同志啊，西北欢迎你们。 一旁的杨小锦看着这一幕，忽然感觉任小素像是化身老干部似的。王韵转头看向杨小锦， 来，在一起谢谢少帅夫人。 杨小锦摆摆手， 还是谢任小素吧。 虽然杨小锦不知道任小素为啥老喜欢让别人说谢谢，但这个肯定对任小素有用。只见张延和带头再次对任小素鞠躬道谢，笑得任小素都快合不拢嘴了。今晚感谢币大丰收，直接突破了5400枚。眼瞅着距离万枚解锁第三件武器已经不远了呀。大忽悠看差不多了，就问道， 少帅，咱们怎么离开？ 这倒是把任小素给问住了。他原本是打算用蒸汽列车直接送王韵他们出城的，可现在蒸汽列车、老许、暗影之门全被封印，据纪子昂所说应该需要半个月才能解开，所以他没法给这些人送行了。于是大忽悠和王韵等人当即决定回监狱抢车，那里有运输犯人的大巴车，5辆车就足以装下200多人了。出了壁垒之后，自然会有大忽悠安排人来进行接应。任小素跟大忽悠交代道， 你们离开壁垒的时候千万要小心，避开火种与孔氏的作战区域。现在火种在北方刚刚破坏了一个壁垒城墙，但我觉得他们的目的不可能只有这一个，所以小心一些，千万别跟他们撞上了。 啊，我会注意的。 此时王韵的手下已经把监狱的大巴车开了出来，而且还从狱警身上抢了通讯器材，这样5辆车在行驶中也能保证沟通紧密了。不过王韵有点疑惑， 少帅，你的意思是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任小素解释道， 这壁垒里还有一队王室来的医疗队伍，他们非常可敬，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死在31号壁垒里。 为了王室的人值吗？ 这些人里有人为了救死扶伤忙忙碌碌了一辈子，我不能看着他们惨遭横祸。我不知道什么是王室的人，我只知道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大忽悠欲言又止，却始终没开口劝说什么。而纪子昂拍了拍大忽悠的肩膀，笑着上车。 甭管你忽悠我多少次，但只有现在我才觉得去西北是没错的。走吧，出发了。少帅，咱们西北见。 任小素最后跟大忽悠交代道， 大巴出了31号壁垒之后最好先往南走，不光是北边会有火种公司的人到来，现在北边还有新的敌人出现，我怀疑敌人的可怕程度超出想象。 啊，是是，我会注意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望着5辆大巴车远去， 他转身和杨小锦也上了越野车，准备去营救王晶等人。也不知道王润有没有按照他的交代去保护一下王晶。按道理说，王晶是王氏德高望重的医学泰斗，王润应该会认真保护吧。与此同时，北方的火种公司已经突破了孔氏的封锁线，一路混杂在难民之中向南奔袭过去。不得不说，火种的策略非常明智，他们先打碎了壁垒墙壁，让所有壁垒居民恐慌起来，结果就是大批逃窜的难民成了他们的掩护。这就导致孔氏在开枪阻拦时总会有顾忌，直到火种连续突破两条防线之后，孔氏才下定决心连同平民一起射杀，可为时已晚。当战斗彻底变成巷战之后，失去了完整防线庇护的孔氏卫戍部队已经无法再对火种公司这支精锐斩首部队造成什么威胁了。一时间，这些人化整为零，分别从不同的街道行进。通讯频道里有人问道， 长官，现在目标是？ 替武冷声说道， 距离主力部队到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孔氏驻扎在40公里外的增援部队应该快要到了，在天亮之前我们必须让31号壁垒更乱一些，让他们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 那该怎么做？ 替武思索了10秒钟，最终决定 突袭孔氏情报机构，先把他们的眼睛打掉，两军对垒，情报先行，只要先把孔氏的情报机构瘫痪掉，这场战争孔氏必输无疑。 说着，这名 T5 顿时转向孔氏情报机构所在的位置。期间他们又遇到了两次孔氏的阻击，结果都被他们给穿透了过去。此时孔氏发现火种公司这种高机动能力的特种部队在巷战之中简直没有对手，而且孔氏观察火种运动轨迹，赫然发现他们是奔着情报机构去的。等火种公司好不容易闯到情报机构之后，替武看着路上的尸体，还有爆炸后的废弃车辆，空空如也的情报机构大楼， 什么情况？ 替武明显愣了一下，这次进入31号壁垒的火种部队就他们一支啊，他们现在是想要来瘫痪掉情报机构的，可有人竟然先他们一步把孔氏的情报机构给打掉了。手下有人对照着尸体来查验死者身份，他们来之前都是做好了准备工作的。一分钟后， 报告长官，孔氏情报负责人王子阳已经阵亡了，新任情报一处处长死亡， 新任情报二处处长死亡。 T5 在通讯频道里提高了嗓音， 各单位请注意，这壁垒里可能还存在另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并且极其精准地对情报机构进行了斩首，恐怕孔氏的情报机构已经烟消云散了。 到底是谁干的呀？ 恐怕是王氏的精锐部队，小心一些，如果撞上他们就避开，此时毁灭孔氏才最重要。 替武凝声道，在他看来对方的力量应该也很强，而且人数也不少，不然根本没办法在壁垒中心覆灭一整个情报机构啊。这让 T5 心里有点犯嘀咕，因为之前也没听说王氏有什么很强的作战力量在附近啊。一名 T4 在通讯频道里问， 现在怎么办？ 进攻秘密监狱，那里面关着的人放出来足够让孔氏头疼了。 可他们费劲巴拉地跑了快半个小时，抵达秘密监狱的时候发现这里也变成了废墟。顿时间替武心中升起一股寒意了，这王氏的精锐部队怎么总比他们快了一步？而且王氏到底来了多少人啊？覆灭了情报机构后竟然还有余力来攻破秘密监狱，眼瞅着秘密监狱都被毁得不成样子了，数百名狱警惨死狱中，这王氏怕不是潜伏了一个独立团？此时残破的壁垒墙壁只有北方那一处，其他地方都完好无损的，所以王氏肯定不是从壁垒外进来的，必然早就埋伏在壁垒里了呀。 走， 去另一处监狱。 T5081 不再犹豫，反正他们的任务就是牵制孔氏的卫戍部队，让对方没法组织起防御力量。在这31号壁垒里，王氏并不是他们的敌人。然而当 T5 站在那座普通监狱外面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震惊的。在某一刻，他甚至觉得王氏是不是真的在31号壁垒里潜伏了一整个独立团。 这孔氏情报机构是饭桶吗？被王氏潜伏了这么多人在壁垒里竟然都不知道。 不过两座监狱破灭带来的后遗症已经开始让孔氏头疼了，尤其是秘密监狱里那群被释放的情报作战人员，这些人逛趟五金店都能制造出一批炸弹了。眼瞅着31号壁垒里已经全面开花了，说实话现在 T5081 的头皮都是麻的，自己这边计划里要干的事情都被别人干了，而且自己还没法搞清楚对方藏在哪里，有多少人，有几个超凡者，还准备干嘛。这种感觉太不好了，而且这种感觉很奇怪，明明有人帮自己做了想做的事，结果却根本高兴不起来。 长官，那咱们现在干嘛？ 一名 T4 无力地在通讯频道里问起来。两座监狱囚犯被释放的后遗症已经开始让孔氏疲于奔命了，火种这边又不想去跟卫戍部队正面硬刚，所以他们好像突然闲了下来。在计划中，他们这次进入31号壁垒后的危险程度应该是九死一生，而且一个任务接一个任务，根本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每个火种成员都做好了死亡和筋疲力尽的准备，但结果是他们没事干了，这上哪说理去？ T5081 说道。 难怪我们进入壁垒后会突然遇到楼顶的伏击，但后续却发现孔氏并不知道我们要到来，原来那些楼顶伏击并不是针对我们的。 一名 T4 疑惑道。 那我们这算是给人挡枪了？ 也不算吧。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突破北方防线的时候，这孔氏卫戍部队一直像是反应迟钝一样，并没有第一时间对我们进行全力围剿，总感觉他们反应慢半拍似的。 是有这种感觉，有些应急的机动部队似乎准备的不太充分。 现在我想明白了，这是孔氏的卫戍部队一直在接到其他地方的警报，想要赶去增援，结果为我们分散了一些力量。 其实就连任小素自己都不知道，这壁垒破灭之事他确实贡献了一些力量。在他看来，这次壁垒破灭都是火种干的呀，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虽然也想拆壁垒来着，可他不是还没行动就被火种抢先了吗？所以这次的锅他不能背。 T5081 思索了一会儿， 走，既然我们要做的事情已经完成，而且壁垒已经乱起来了，那我们就直捣黄龙，斩首孔尔东。 虽然他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斩首行动，但其实这个斩首的意思是指31号壁垒，并没有打算杀孔尔东。一方面是没必要，主力部队过来后，孔尔东就算活着也无力回天；另一方面是太麻烦，如果他们直奔孔尔东过去，那卫戍部队肯定会紧紧环伺在孔尔东身边。他们这支特种部队虽然厉害，但也不能打一支加强旅啊。可现在呢，实在是闲着没事儿干了呀。T5081 心想，既然没事儿干，那咱们就去杀孔尔东吧，反正卫戍部队现在都已经分散了。当下因为壁垒北方的战火，所有难民都在拼了命地往南方逃逸，以至于任小苏和杨小锦的越野车都差点被堵在路上。 等我们接到王晶他们之后，就直接往西边走，到时候我来炸开闸门，南边是走不通了，恐怕会有大量的难民堵在那里。不过有点遗憾的是，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去杀孔尔东了。 杨小锦点点头，他透过车窗看向外面的火光与难民。 孔尔东的事先放一放吧， 王胜之想要的结果已经达成，孔尔东死不死已经没区别了，而且我相信王胜之一定感觉很惊喜。 按照王胜之的计划，杀掉孔尔东之后，孔氏也还需要很久才会乱起来吧。现在不一样了，直接一步到位。说起来，这也算是一条龙服务了吧。任小素就是那条龙，过江龙。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越野车开进别墅区的时候，任小素就看到路边挂着乱民的尸体，尸体上鲜血淋漓的，恐怖至极。任小素猜测道， 这应该是王润等人的手笔了，用来警示周围其他乱民用的。 除了王润这些人，这附近应该没人会这么狠了。车子刚在门口停下，任小素便高声对别墅里喊道， 别开枪，是我。 别墅里传来惊喜声， 任小素和杨小姐回来了。 王晶打开门，仔细打量着任小素，他没问任小素到底干了什么，而是第一时间问道， 有没有受伤啊？ 没有，那个我和杨小姐就是出去逛逛，没想到突然发生这种事情，结果我们被困在路上，耽误了好久才找到回来的路。 三一学会这边所有人都是一副我信你个鬼的表情，但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任小素没见到王润的身影，便看向王晶， 对了，没有人来保护你们吗？ 哦，有的，不过他们后来接到命令离开了。他们是你派来的？ 那怎么可能，我就是路上遇见他们，说要来保护王老爷子你，偶然得知的。这样，大家收拾好东西，我们赶紧离开，31号壁垒就要完蛋了，我们再不走就得跟着壁垒一起陪葬。 这时候任小素发现三一学会的人早就收拾好了行李，装在了车上。任小素给每个车都分发了通讯器材后，车队当即出发。车队一路向西边驶去，车内气氛无比沉默。最终还是梁策突然问道， 任小素，你 不是我干的，我就一普通心脏外科医生。 我还没说要问什么呢。 可就在此时，有一排黑色车队跟三一学会的车队迎面擦肩而过。梁策正打算再说点什么，却看见任小素目光紧紧盯着那车队。黑色车队是往东边驶去的，速度很快，像是在逃离的样子。任小素选择西边，是因为那边有王室，但其他人不一定非要往西边跑。如果是孔氏的人，往东边逃去才是最高的优先级，因为距离120公里的地方就有另外一座孔氏壁垒。就在这沉默中，任小素突然对杨小姐说道， 你们不用减速，我出去一趟。 孔尔东？ 没错，是他的车牌号，我猜他没打算和31号壁垒共存亡，现在正准备逃亡。 任小素说完便拉开车门跳了出去，一路向孔尔东车队奔袭过去。三一学会后面的车辆里，所有人都默默地对错身而过的任小素行着注目礼。梁策哑口无言，这不刚刚才说自己只是个普通的心脏外科医生吗？任小素与杨小锦所在的车辆在车队的最前方领航，所以当他从副驾驶跳车时，后面的车队都看到了。一名中年医生正开着车呢，忽然看见前面车上跳下来个人，顿时都震惊了。 等等，任小素要干嘛？ 他想干什么？ 王晶透过车窗看到任小素一边跑一边对车队挥手，示意大家继续前进。然后车队里的所有人目光都跟着任小素快速转向车队后方，除了司机以外，其他人甚至反过来趴在座位靠背上看任小素到底要干嘛。然后他们刚转过身去， 就看到任小素在视野中一跃而起，不偏不倚地落在那辆黑色车队的某辆车顶。紧接着，只见任小素不知从哪儿握住的一柄黑刀，被他双手紧握着，隔着车顶就笔直地插向那辆车的后排座位。而后任小素没有丝毫的停留，扭头就跑。大家在车里还能听到那黑色车队的刹车声，轮胎突然抱死后与地面摩擦的尖锐声响，让人不禁打了个寒战。隔着几十米远，王晶等人还能听到车上有人撕心裂肺的惊呼： 老板，老板，老板，你怎么了？ 此时任小素没有犹豫，竟硬生生地又追上了快速行驶的车队，钻入了最前方的车里。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前方车上后排的梁策和孟楠俩人都看傻了，他俩看着副驾驶的任小素跟没事人似的。 我印象里小景姑娘刚才好像提到过孔尔东这个名字。 嗯， 所以你杀的是孔尔东？你把孔氏的那个老板杀了？ 任小素回头一副你干嘛这么大反应的表情看了梁策一眼，这下梁策就更受不了了，明明他这反应才是最正常的呀，你杀了孔尔东还这么平静才不正常啊。梁策又回头看了一眼，他们距离那黑色车队越来越远，车队上的孔尔东随从都下车来，一副我是谁我在哪儿的表情，也没打算追击任小素。这下反正三一学会队伍里所有人都明白了，任小素压根不是来做什么医学交流的，就是来杀人的。可王晶有点想不明白，一个杀手为什么还会如此精通心脏外科的知识，还那么擅长治疗外伤呢？梁策问道。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回王室。 如今孔氏已经完蛋了，当战争降临到31号壁垒的时候，孔氏最高长官孔尔东都没有和孔氏共存亡的心思，那这财团就已经注定了结局。即便后续有接任者，任小素也并不觉得有人能够力挽狂澜。要知道孔氏旁边不只是火种，还有王氏虎视眈眈的屯兵边境。此时火种的特种部队正一路追索着孔尔东的线索，他们先是杀去了孔尔东的官邸，发现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了，根本看不到对方的踪影。后来他们抓了两个人才得知，孔尔东已经在十分钟之前悄然离开。为了隐蔽，孔尔东甚至都没有带卫戍部队一起走，想要让卫戍部队继续拖住火种的部队。然后等火种追到孔尔东车队这里时，孔尔东的随从们都已经做鸟兽散，只余下孔尔东乘坐的那辆车，还有孔尔东的尸体。 T5081 默默地观察着现场，他发现孔尔东的死因是有人从车顶一刀插入他的头颅，而不是有人大规模作战进行拦截。 对方到底是几个人？怎么会只有一两个人就干了这么多事情吧？ 突然他身边通讯组的 T4 战士过来， 上面打电话来了。 说着 T4 便把通讯设备话筒递给了他。 T5081 接过电话。 长官，我是 T5081。 情况怎么样？ 壁垒北方城墙已经被我们攻破了，孔氏情报机构已经团灭，秘密监狱囚犯全部释放，普通监狱的囚犯也全部释放，孔尔东已死。 如此顺利？ 电话对面的人似乎有些惊喜，他没想到这支特种部队竟然把他们既定的作战计划全部完成以外，竟然还杀了孔尔东。 T5081 思索了一下解释道， 其实除了攻破壁垒城墙以外的事情都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去情报机构驻地的时候他们都死了，我们去秘密监狱的时候那里已经被攻破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除了攻破北方城墙以外你们什么都没做？ 电话两边都沉默了几秒钟， T5 艰难回答道， 是的。 知道是谁做的吗？ 不知道。 好了，留在31号壁垒里， 主力部队已经即将抵达壁垒北方5公里距离，等到完成合围，你配合西边的部队打开闸门，然后帮主力部队完成31号壁垒的占领。 说完，对方挂了电话。T5挂了电话就开始想骂人，他倒是想冒领这些功劳来着，但万一日后有人出来承认这些事情，那他在火种的地位也就危险了。好在一切都是顺利的，不管怎么说，31号壁垒都已经成了火种的囊中之物。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然而就在此时，那北方族群似乎掐着点一样，在火种全面进攻孔氏的时候，开始全面进攻176号壁垒。先由黑袍巫师下面的实验体废掉了王氏驻军的防线，然后数以千计的壮硕汉子从地平线出来。对方只花了15分钟的时间就奔袭到了壁垒城外。已经被撕碎的防线难以阻挡北方族群进攻，王氏驻军迅速在城内再次集结，想要试图把这些人高马大的北方族群给拉入巷战，然后一点点地消磨他们。可让人意外的是，这些人竟能用身体硬生生地撞破墙壁，这族群的每个人都像是一辆小型的坦克一般，手提巨斧横冲直撞，让王氏仓促之间组成的防御阵线再次溃败。普通自动步枪只能在他们身上打出一点血花，子弹大多数都卡在了皮肤表面，重机枪对阵线和视野依赖又极大，176号壁垒沦陷了。176号壁垒里的惨烈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只是短短的3个小时时间，整个壁垒里尸横遍野。就在一个月前，176也同样沦陷过，但颜六元约束着部下并未大开杀戒，屠城的那只部族也被颜六元下令给全部吊死了。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北方族群在176号壁垒里大开杀戒，以近乎屠城的方式收割着所有生命。哀嚎声中，176号壁垒化作人间炼狱。往日壁垒里的工厂总会有烟囱蒸腾着长长的白烟，可今天白烟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的黑色烟雾飘荡在空中，壁垒里到处都在失火。壁垒联盟出现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屠城这样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王氏驻军并没有跟这些北方族群血战到底，他们只来得及看到对方在壁垒中心最高处插上了白熊的旗帜，便立刻向南方撤退，试图与王氏增援过来的主力部队会合。原本176号壁垒的驻军就不算太多，王氏调集部队北上的速度终究还是慢了一步。北方负责指挥远征军团前锋部队的大汉手提自己的巨斧走入城中，他看向身旁的副官： 黑袍呢？为什么没看到黑袍？ 他负责在壁垒里策应，但我们进入壁垒后就没有看到他的踪影，后来连同他控制的那些死囚也不见了踪影。 身高近乎2米的大汉冷笑： 哼，藏头露尾的，也不知道将军看上了他什么，竟如此纵容他。 华联卿长官，您以后千万不要再在公开场合质疑将军的决定了。 去找到他。叶格尔，落日之前你如果搞不清楚他在做什么，就回你的连队里去。 叶格尔没再说话，提着巨斧便带了一队人马走了，而瓦连京则坐在一处废墟之上，欣赏着176号壁垒的废墟。这是远征军团的杰作。此时176号壁垒的死伤太多了，所以根本不会有人留意到那些灰色的实验体并没有杀掉所有他们遇到的人，而是将一些人抓了起来，带到了一处地下实验室中。地下实验室的白炽灯明暗不定，笼罩在黑袍之下的实验体正站在一处操作台前， 数百名人类被捆绑在地上，发出惊恐的喊叫。可没人能听见他们的求救，王室驻军也溃败了，听到也不会有人来救他们。数十头强壮的实验体以爬行姿态在巨大的实验室里逡巡着，以防止有人类逃脱。黑袍有点惊喜，他没想到自己在这176号壁垒里也能找到设备如此齐全的实验室来。不过看样子这壁垒里的势力也不过是拥有设备罢了，进行的研究都毫无价值可言。但现在不同了，这实验室因他的到来而显得重要起来。在黑袍眼中，这大概是一无是处的壁垒管理者们唯一值得称赞的地方。他拿起一支注射器，慢慢地将针筒的小气泡都推出针头，而后走向了一名年轻女性。黑袍蹲在女性旁边沙哑笑道， 作为我王国的新臣民，你应该感到荣幸。 我求求您放了我吧，我还有父母要照顾，我不想死。 没关系的，你马上就会忘记这些人类的情感了。 忽然间，那女人看到了黑袍之下的灰色面孔，顿时更加惊恐地向后退缩。只不过因为她手脚都被束缚着，只能徒劳般挣扎。她大喊着， 怪物，你也是怪物。 黑袍缓缓起身，怪物两个字在她听来格外的刺耳。她任由面前的女人不断挣扎，却始终一言不发。最终他挥挥手，旁边的实验体立马扑上来将女人撕得粉碎，血迹喷溅到实验室的地面上，无比恐怖。而黑袍则默默地走向下一个人，他逐个给所有人类注射了药物，然后那些人的血管先慢慢变成了灰色，就像是有一条奇怪的灰色虫子在他们的血管里爬行一样。然后这些人的皮肤也开始发白发灰，在白炽灯下显得异常病态。突然一头实验体从门口钻了进来，他爬到黑袍面前嘶吼一声。黑袍皱眉道， 在他们从另一个出口离开这里，在荒野上等待我的召唤。 说着他直接走出实验室回到地面，看着叶格尔走来的身影沙哑问道， 嗯，你找我？ 瓦林星长官需要知道你在做什么。 参观一下而已。 是吗？ 说着叶格尔命令手下搜查了黑袍身后的实验室以及地下建筑，结果什么也没找到。 瓦林星长官说你最好别在他眼皮子底下耍什么花样。 别紧张，不用这么害怕我。将军也很信任我，不是吗？与其来找我，倒不如去追击逃离的王室驻军。我觉得这是你们犯下最大的错误，因为他们会把消息尽快传递出去，然后带更多的中原人回到这里，到时候强如远征军团也会血流成河的，那将是一场惨烈的战役。 叶格尔转身就走，说实话他不想和这黑袍多待哪怕一秒钟，与对方说话的时候都会感觉自己的皮肤像是被毒蛇缠绕着，那黏腻且冰冷的感觉让人厌恶。三一学会的车队很顺利地就逃出了31号壁垒的混乱区域，当他们抵达西方闸门的时候， 那闸门不知何时已经被人打开了。看来逃走的不只是空耳东，还有大量壁垒管理者也做了逃兵。任小素在副驾驶位置上看着一张地图， 我们最好不要原路返回，我怀疑会在那里遇到大量的孔氏逃兵。既然火种不对能抵达31号壁垒，那么32号肯定已经完蛋了，这时候孔氏的逃兵怕是要有数千人了，会给所有难民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再往南方绕一下，尽量避开逃兵容易选择的溃败路线。 结果话音刚落，他身旁的杨小姐竟然踩下了刹车，一时间三一学会的车队全部停了下来。任小素抬头望去，赫然看见了一支包围过来的火种部队。这火种公司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已经对31号壁垒完成了合围。眼前的火种部队不是一小撮先行部队，任小素甚至还能看到连绵不断的运兵车以及机械化部队，这是火种的主力部队之一。因为没有情报来源，所以任小素不知道火种到底什么时候拿下的32号壁垒。他猜测应该是昨晚入夜时32号壁垒就沦陷了，然后火种随即便以闪电战的方式奔袭了31号壁垒。这与 T5 带领的特种部队完成斩首的计划是环环相扣的，目的就是要打孔氏一个措手不及。杨小锦踩着刹车问道， 走。 唉，走不掉了。 如果只有他们两个人的话，现在大可以一走了之，可他们身后还有王晶带领的三一学会呢，他们俩如果就这么逃了，王晶等人的下场必然很惨。火种部队已经近在眼前，荒野上开车逃逸，就算他们开的越野车性能不错，也不可能逃过对方的机械化部队。可惜他的蒸汽列车还在封印之中，不然哪里会陷入如此两难的境地。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